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我覺得今次才是精彩，我們戲肉，因為我國旗為什麼有這個國旗設計，就是因為我們要建國啦，我們將會有我們準備建的這個香港國啦。咁香港其實呢，我們有歷史有淵源啊，有好多背後好多元素啊，同埋我們建國的過程啊的經歷啊，係咪啊，一路其實有好多嘢呢係蹦巴緊，即係令我們即係激發我們呢，我們要建國，建國一定要有個圖騰。 無 論是精神上啊，實際上啊，同埋而家我哋嗰講圖騰就係話大家有一個意念啊。 其實是一個 focus 嚟嘅，有啲咩事大家見到個旗喺嗰度咧， 冇錯， 就一定會走去個旗嗰邊。 係啦，其實真係嘅， 好緊要嘅 個旗係好神聖嘅。 冇錯冇錯。 咁、我就係話個神聖何來咧？點解會去神？點解我話佢好神聖咧？就係、因為佢作即係所包含嘅意義啦。咁、我就話啦、你又閉關寫一個月、其實你又設計你即係你思考嘅過程可能好耐，或者你設計之前咪有復興會嗰、那個 logo， 你都一段時間啦，亦都係有啲嘢刺激你啦、然後咧到而家我哋認認真真國旗咯，咁我諗你嗰個心理壓力會大好多，國旗喎緊張好多啦，為咁咁你由思考到佢真係落手做都唔係好多時間俾你啫，一兩個月到啦、但係真係做畫嘅時候未必係好多，但係嗰準備應該 係之前個準備功夫，準備係嗰個 mindset 好緊要。 係啊係啊，有足夠嘅心理準備，亦都係能夠承擔呢個責任啦。其實責任仲大㗎。 咁、我哋又去一啲圖片先啦。 好啊。 OK 嗱，即係呢個咧。啊！呢、這個就是最原本的嗰個龍獅旗啦。咁、最原本的龍獅旗咧，其實入邊有些即大家都好見到佢好興奮啦、覺得哇！即呢個先至係代表香港嗰、那個， 啊、 即大家最以前最 popular 嘅、最多人知道，亦都係最覺得係哇！好代表到我哋啊！嗰樣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symbol， 你一睇落去覺得好種生氣勃勃啊！好充滿活力、啊！ 你至少唔係血的子先啦，至少 冇錯。 即我哋而家叫呢、這個嗰、那個特區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香港旗係好似一個第一血的子，第二好核突。 呢、這個好有 royal 嘅感覺，即係 呢、這個好有貴氣，好有貴 氣。 以前嗰、那個即係而家我哋用嗰個咧，就見到就好似繁體字忽然間變咗做殘體字一樣。即每次有聯想到嚇少咁多嘢嘅，係咪？ 咁呢個其實係當時你係叫咩旗？ 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就係龍獅旗啦，最原本龍獅旗。但係龍獅旗本身咧就有啲嘢係好唔妥嘅、其實有啲係好唔妥嘅。當我哋養緊佢出嚟，以為好威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嘢係我哋侮辱緊自己，我哋唔知道。咁究竟係啲咩嘢咧？就係、嗱，因為咧龍獅即係有龍有獅啦。咁、個龍其實係代表以前英國人打完鴉片戰爭之後咧，同滿清去雕啊、即係講緊我要你啲咩？喂，輸咗俾啲著數嚟啊！咁呢個 龍係代表英國， 龍係滿清啊， 滿清 龍係滿清， 獅係英國， 獅係英國，所以見到佢戴住一個英國嗰啲皇冠噶嘛。 啊，係 係咪？咁、個龍咧有啲乜嘢唔妥嘅地方？就係、第一嗰、那個。个须咧系向下垂嘅，向下垂嘅意思就系因为佢战败，佢抬唔起头嘅意思，所以你每次养佢出嚟，谂住哇，香港人好威啊，点点点，唔威噶，唔好咁蠢啦。 系你画噶， 唔系我画噶，呢个系原本嗰个龙狮旗嚟噶，呢个唔系我画噶。 点嚟噶？ 唔就是原本个即个 香港嘅 symbol 啊？呢个系香港设计， 系原本香港嘅徽号。 哦。唔系你设计嘅， 唔系我设计嘅呢个， 唔系 我设计嘅。咁呢个咧就系以前喺因为抗战嘅时候咧，打日本仔嘅时候咧，咁、有一个英国嘅军官，佢咁佢喺嗰个 即係俾人囚禁緊嘅時候咧，佢嗰陣時有行邪箭，即係 design 嘅呢個出嚟。 咁人哋龍蘇原來 佢龍蘇係向下垂，所以第一個侮辱嘅呢度係。 係。 咁第二個侮辱咧就係龍嘅爪咧，如果細心睇的話咧，係得四隻爪，即係四隻爪嘅啫，佢唔係五隻爪嘅。係 咧。 我哋知道 五爪金龍 係皇帝或者即係自主嘅意思啊嘛。 係咩？ 係。咁但係得四爪的話就即係我係官 蛇嚟嘅。 喂，我嗰叫蟒啊，正式個學名叫做蟒啊。蟒蛇嗰个蟒啊，咁就系我系官嚟嘅，顶多我威尽我都系官嚟啫，我要听下边个讲嘅， 做唔到天子 系啦，咁其实系唔妥噶呢个，咁同埋龙咧，佢原本佢担住个一个猪嘅，佢担住一个即系猪就系香港啦，嗰粒东方之珠啦，咁佢呢度咧另外一个侮辱香港嘅元素咧，就系佢喺个龙个口度拎走咗嗰粒猪， 哦， 因为龙对于即系神话嚟讲咧， 系点解噶？ 系真系 啊， 因为喺 上面嗰只系狮嚟嘅， 系上面嘅狮嚟嘅，细嘅狮嚟嘅。咁咧就因为但凡我哋讲神话入边龙咧，嗰粒珠咧， 粒珠噶嘛， 嗰粒珠系命根嚟嘅， 系咪法力嘅所在啊？ 系佢嘅生命嘅泉源，命根嚟嘅，净系你攞佢命嘅，净系。咁佢攞走咗个东方之珠就俾翻，即系攞去俾英国。咁嘅时候咧，其实系即系呢度系有三个侮辱紧华夏或者香港或者华人嗰个元素喺度嘅。咁所以点解即系我话其实唔系咁适宜养佢出嚟去代表我哋自己 的原因。哦，呢个旗原来系一路咧就系、是、以前代表香港，系英国人设计嘅。 系啦，系英国嘅军官设计嘅。 哦，军官。 咁我沿用咗好多十年噶啦，已经系。咁、哦、好啦，咁咧。即系我哋中间我哋见到有好多好复杂嘅嘢啦，即系有佢，我哋头先见到佢话有盾啊，又龙有狮啊，担住啲嘢咁。咁其实每一楷都有意思的，即系我哋就算讲颜色啦，嗱，其实咧呢样嘢咧，我哋叫文章学，呢样叫 heraldry 系文章学， 文字啊，即系纹身个文啊。 就唔系纹身啦，当然，即系呢度系讲系每一个每一個 heraldry 係每一個 symbol 有冇翻有關係？ 都有嘅，因為佢講好多時即係譬如歐洲啲貴族 有成， 即係佢哋有陣時建立啲軍功之後咧，佢哋有一個代表佢哋自己嘅徽號咁樣。 哇！喺全部都好咩嘅喎？ 係啊，全部有嘢有得解釋嘅。咁啲盾咧，如果係即係金色啊咁嗰啲就即係尊重啦。係啊，唔同顏色有唔同意思嘅。我哋成日見到藍色就係loyalty 啦，即係忠誠、盡忠、忠誠。真理、力量、穩陣咁樣啦，紅色就好有戰意啦，當然我哋知道啦。咁黑色就係一啲哀傷，即係可能佢發生過啲好慘嘅事就去紀念佢啊，咁就黑色啦。咁啊，綠色就係即係好有生命力啊，好有健康、有活力啊，係啊，呢啲咁樣嘅嘢啦，呢啲即係睇顏色，我哋大概都知道佢點解啦。咁紫色就係代表貴族嘅，即係最尊貴嘅，因為以前咧佢哋要去整一啲紫色嘅顏料的話咧，係即係要用啲好珍貴嘅嘢先整到紫色嘅顏色嘅。咁所以佢哋就係咁樣。咁同埋咧，如果我哋分開一楷楷的話，都有唔同意思噶啦，即係十字架，我哋睇見到就係信念同埋保護咁嘅意思啦，咁即系同埋你三，即系我哋三間直間的話，即系我哋最左嗰邊最低嗰個咧，咁就 好多大學都係用盾牌嚟做標誌嘅喎。 係啊，係啊，咁即系就係揾佢嚟浪起曬成個信念嘅。咁嗱，呢個就關香港事啦。咁呢度咧，嗱，我哋嗰個頭先嗰個龍獅旗咧，咁我哋見到佢哋嗰個盾咧。佢嘅中間咧，其實有個好似嗰啲城堡嗰啲塔，嗰啲一岩一忽嗰啲，即係凹凸凸凹凸凸，即係我哋講緊係 而家城堡嗰個大閘嗰啲。 唔係閘，佢呢個係嗱，我哋望下右手邊數個左手邊第二個啦。咁咪有啲好似 藍色嗰、那個， 係啦，一格格咁嗰啲。咁一格格就係 冇啲圍欄 嘅。唔係圍欄嚟嘅，佢嗰個係其實係個城牆最頂。 城牆哦， 俾啲 archers 攞嚟，即係俾啲弓箭手攞嚟做 cover 嗰啲。嗰啲格格嗰啲，我哋香港旗，我哋香港旗本身都有。咁呢個咧，佢就係代表，譬如之前佢我哋打過日本仔啦，抗戰成功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有呢一個啦，即係咁樣。咁同埋我哋啲波浪文嗰啲，咁有陣時會係代表海啊、水啊。咁我哋香港係周圍都係海嚟噶啦，基本上邊即係除咗一邊三面環海咧，我哋就係咁我哋都有呢一個嘅，都有個水紋喺個盾入邊嘅。咁啊，即系一般我哋会成日会见到嗰啲有啲 symbol 啦，有啲橡果啊、独角兽啊嗰啲咁样。譬如话书啦，我哋好多大学咪成日见到书咯， 即系揾个书摆喺个桶入边咁。咁书就系一啲 即系 智慧啊嗰啲咁样嘅嘢啦，知识啊嗰啲咁样嘅嘢啦。野猪系代表勇武噶。 哦、 野豬代表用武，而我哋香港系唔知点解早过一两年咧，系成日啲野豬走入去市区嘅，咁系嗰个大自然已经俾晒信息俾我哋，喂要做嘢噶啦，其实要用嗰啲唔好再兜个圈嚟谂住和理非非啊，谂住匿喺个键盘后边就冇事 啊。野豬搞到啲警察傻晒，啲警察蠢到死啊！其实啲警察捉野豬嗰个过程已经令我俾我哋知道佢 好好笑噶啦，已经系嗱咁啊龙啦，龙就系勇敢啦吓，咁同埋多。即系当佢哋要守护一啲好重要嘅嘢嘅时候，就会有龙啦。呢个系西方嘅龙嚟嘅。咁鹰啦，鹰就系代表 take action 咁嘅意思啦，即系唔系斋噏嘅，有啲咩佢即刻扑出嚟做噶啦。咁就鹰就有咁嘅意思啦。咁呢个 griffin 咧就系鹰头狮。咁鹰头狮咧就系喺西方社会嚟讲系神兽嚟嘅。咁佢咧就系代表住勇敢啦、力量啦，同埋一个觉知啊，即系有啲咩你先知先觉，你收到风先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獅子啦，獅子都係代表勇敢啦嚇，咁同埋一個 undying courage 咧，即係死我都 中怕死嘅， 我唔怕死嘅我係嚇，咁呢個就係獅子嗰個代表嘅嘢啦，係啦，咁啊獨角獸就係咩啦？獨角獸就係呢一個嘅單純啦嚇，同埋一個德行啦嚇。凤凰啦，凤凰真系代表重生咁嘅意思啦。 哦，呢个凤凰 系啦，咁呢个凤凰啦吓，咁呢个就peacock 啦 ，peacock 就系孔雀啦，孔雀就系有一个长寿嘅意思。 所以个孔雀会绿色嘅，唔够 colourful 嘅。 佢唔系孔雀绿啦，佢想做孔雀绿啦。咁即系呢个有个长寿嘅意思，都即系呢个好得意嘅，不论喺西方社会同埋喺印度嘅神话入边都系代表长寿嘅。咁啊，一啲 wheat 即系嗰啲麦穗嗰啲就系代表有嘢食啦，吓，即系代表 abundance 好丰足啦，有 hope 有希望啦，吓。咁嗱，咁我哋后屘咧就即系当去参赛嘅时候，咁其实我都好迟，我先 submit 嗰啲嗰个差唔多 last minute 我先 send 佢。咁我就见到有好多其他嘅朋友都做咗啲交啲作品上去啦。咁我会讲少少啦呢度吓，即系 from 一个嗱呢个纯粹我个人意见啦，呢个 客 观意见啦，纯粹喺设计个概念上面去讲啦。咁咧就有个朋友仔啦吓，咁就做咗呢个 Eddie 啦吓，做咗一个呢个用呢个维港嘅建筑物做剪影。咁啦就又我好唔鍾意见到呢个杨子京，因为都系 我好憎个杨子京。 呢度有两个唔妥嘅地方， 一个杨子京叫花我都唔妥。 即系呢度有两个唔妥嘅地方，第一地貌系会随住经济发展而改变，你有啲 building 系会拆嘅，有你会有啲 building 会再起嘅，你唔可能永远都系 个 ICC IFC 代表香港啦，我 即系唔好意思讲句，即系成碌乜嘢咁，即系咪？ 系啊， 即係有個咁嘅 design 交咗上去啦。咁呢度就有個我頭先講個龍獅旗，佢擺咗個龍獅旗喺上邊，我講過點解唔得噶啦。咁佢又一樣個須係抌咗落嚟嘅，一樣都係四個爪嘅 啫， 照吸落去嘅啫。 吸落去。 咁但係佢呢個有呢個 從頭畫過，你嗰啲從頭畫過㗎嚇。 我 from scratch 嘅，我即係自己再勾個稿出嚟嘅。咁Gordon 咧，呢個 Gordon Fong 咧，咁都有做啲功課，因為啲顏色嗰啲嘢，即係信任啊、自信啊、智慧啊、真理嗰啲咁嘅。佢我諗佢有 study 過，佢知道嘅。唯獨是佢。即系嗰个徽号系佢唔知道一样嘢，就系原来中间有啲侮辱自己嘅成分喺度。呢个又系啦，呢个吓，咁呢个咧就离谱啲嘅。点解我话离谱啲？第一就系我哋讲紧建国嘅时候，你做乜鬼嘢摆个？ 旗骑住我哋头顶， 你做乜鬼嘢摆个 Union Jack 喺度咧？系咪？即系你想归英嘅时候，你就唔好建国啦，系咪？ 系啊， 咁就咁就 唔应该再讲归英。不过冇办法咧，有啲人中意讲。 唔系佢中意系。 总之。摆脱共产党咧，乜嘢方向？我觉得都暂时都可以接受，但最后都系。 但系因为个主题系建国噶嘛。 系啦，最后大家都要入翻我哋嘅主流，就系要建国。 而唔系话去要翻边个去认 任何人都唔好，就算中国而家有民主，我哋都唔要。 冇错，中国有民主，我哋仲危险啊！ 关我哋事，唔关我哋事。 我哋仲危险啊！ 一定要摆脱呢个中国。 因为中国人系，即 系 中共入边人 系 好憎香港人，俾佢投票我哋好大 镬啊！ 咁呢个我觉得几好啊！呢个 design， 呢个 design 咧就系一个叫小龙嘅朋友啦，佢做出嚟噶啦。咁就系佢将个佢就照样有用杨紫荆花，不过佢就改咗个图，就变咗做有一个凤凰嘅形状喺度。即系由花变到凤凰，我觉得呢个几好噶呢个。即系有呢个有花到心思喺度嘅。咁颜色嗰样嘢都啱啊，几好啊呢个，我自己觉得吓。 嗱，呢個咧就佢就好猛嘅，呢個朋友仔就 KT 啦 ，KT 佢就做咗一個係佢仲擒住一條蛇啦，擒住一條毒蛇啦。 呢、這個好好好好有咩噶，好有殺傷力啊嘛！ 好有殺傷力， 威武啊！我覺得幾好嘅，其實都。 但係 國旗又好似， 但係作為國旗的話，鄰國嘅朋友咧，啊鄰國嘅人咧， 受唔住， 佢哋一定受唔住，一定會好嬲你咁做嘅。 你唔解猶豫可可，你解咗出嚟就唔。 系啊，喂，你擒住我，我梗系唔妥你噶啦，系咪？ 未有呢个能力噶。 即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就凡事留一线啊嘛，因为我哋唔知道，可能佢哋150年之后，可能经过啲好惨痛嘅教训，即系我唔知佢俾八国联军嚼完又好，一个陨石撞咗落去死咗几廿亿人又好，因为我唔知道。 冇啦冇啦，我哋唔好食咗呢啲咁嘅恶业啊！ 即系 呢啲系咪恶业嚟嘅？ 即系我唔知道佢会唔会改啊？即我不知道大陸人會不會改，萬一他們改了的時候，喂，我們還這麼敵意的時候，那我們不對， 是的， 是不 是？ 凡事留一線，這個就是我自己的設計， 我覺得很漂亮，但我覺得很煩，很複雜，是不是？太複雜，那麼多東 西。這裡呢，我逐樣嘢解釋點解會係咁樣？ 係啦。 咁首先我執咗執過咗嘅地方咧，就係嗰個龍嗰個須咧，係 向上， 係向上嘅。 係放大啲睇下，我都哇，係幾威武好多， 係向上 嘅，眼都好似有神好多， 有神好多嘅。 嗯， 咁咧就五爪啦， 五爪嘅。 這個有手指公在這裡， 咩手指背了後面 呢？不是，他另外一個在這裡，是 啊， 另外一個在這裡， 為什麼不是兩隻手向前的？ 不是的，他原本的都不是的， 是 這個就兩個腳啦，是都是五爪啦， 我想問為什麼要兩個帆船不用一隻就夠呢？ 兩個因為 好像現在 Build Red Image 這樣， 是因為所有的但凡在設計學上面呢，對稱的東西是有穩陣的感覺的，有 stability 的穩覺的感覺的。 哦，我就叫他， 所以為什麼任何東西一踩的時候呢，我們會覺得它不穩陣，覺得它會是動啊，你不會想那個國家即係點講會攞嚟攞去嘅，你會想佢四平八穩嘅。咁所以點解盡量但凡即係就算你美國國旗，你唔係對稱都好，佢都唔會用啲好奇怪嘅斜線係擺埋一邊嘅，佢唔會嘅。呢個係一個即係設計上邊嘅大家都知道嘅禁忌嚟嘅， 係原來設計都有 theory 嘅。 係啦，咁原本嗰個龍獅旗咧就 Hong Kong 呢兩個字咧。就原本就擺咗喺兩個代表嘅龍同埋獅嘅腳下邊嘅，咁就抹開咗嘅，原本係。咁我呢度咧就我將佢帶翻埋一齊，就擺翻喺中間啦，擺翻中間啦。 哦，應該係咁啊，梗 係。係啦，咁就兩個帆船，我講個對稱係感覺穩陣啲啦。 咁點解個香港唔係咁樣？ 因為漢文其實你寫牌匾都係嘅，其實應該係由右讀向左嘅。 唔得，係我習慣咗，多數都係由。左向右咁咁樣。 現代人係，但係如果華夏文化的話咧，即係大凡牌匾嘅嘢咧，係右寫翻。 即係呢個就跟翻啲嘅文化嘅傳統啦，咁樣。 係啦，咁咧就原本咧之前我自己即係再早期啲嗰個 design 咧，就哎呀唔係呢個，就有俾人提到話有少少江湖味嘅，即係呢一個，即係個鳳凰咧太過出場啦。 哦， 因为就啲人觉得喂，咁似啲黑色， 嗰只系凤凰定系大鹏金翅鸟啊？ 其实都系一样嘅， 系咩？ 一样嘅。我下一集会解释嘅点解。咁有人就同我讲过话，即系觉得哇，好似啲黑社会啲纹身， 即系只鹰咁样讲法就好似。 其实 大鹏展翅啊， 其实共通嘅好多嘢都系。咁、其实睇个头顶咯，睇头顶有冇多啲呢啲羽毛、啊。 呢个系你几时你？ 呢个系之前其实。咧就系喺 做 国旗啊，其实就系、是最初我哋有占领行动嘅时候啊，喺旺角嘅时候，咁、因为对家即系譬如我讲左交嗰扎，佢哋出咗把遮出嚟啊嘛，就于是大家癫晒咁，又 Hello Kitty 又担遮咁，即系成件事好交啊，玩到喂唔好咁咯，好难先聚到啲人出嚟，真系唔会走，同埋系会揸实拳头谂住挨你两嘢，或者系还手嘅，好难先咁啊！你唔好再整把遮有一样嘢唔好嘅就系遮会收遮噶嘛，会大风啲会反遮噶嘛，遮唔可以攞嚟做国旗嘅原因，唔好攞嚟做徽号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因为佢本身脆弱嘅。 根本佢哋即係當咗一個把遮係一個圖騰嘅時候，我覺得已經係 好膠啊！唔好意思， 已經暴露咗佢嘅失敗㗎啦。 係啦，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咧，我當其時其實原本就 有即系 work on 紧呢个 design 嘅。嗰时同阿牧师讲，我话喂，人哋唔掂啊，人哋拱咗嗰啲嘢出嚟，我哋冇一个 symbol 去 unify 翻我哋啲人唔得咁样。咁当其时就牧师话，咁我你推住呢个出嚟先啦。咁就叫做半开咗绿灯嘅情况之下就拱咗出嚟。但系当其时因为始终就算系城邦出到去嘅时间都唔系话唔系大多数啊。 咁啊系啦，俾人话你癫添啦， 系啊，即系俾人话啲傻嗰啲，摆埋啲咁嘅嘢，系咪？ 哦，即系就你都用好多心血去谂嘅嗰个 symbol 啊，即系 系啊。咁后屘所以点解咧就转翻做呢个啦？ 哦，呢个四平八稳， 呢个就系我 design 啦， 有啲吉祥嘅意义。 咁同埋嗰个顶嗰两，即系个顶要你见到有两边嘅，有 两边 嘅。咁其实咧系其实呢个咧系周代嘅时候咧凤凰嘅纹饰嚟噶。 哦， 即系佢哋刻喺啲铜器啊上边铸出嚟，呢个系其实你见到有眼啦，有嘴啦，呢度有个翅膀啦，系咪？咁呢度就系佢后边嗰啲即系好 fiery 嗰啲 feathers 嗰啲咁嘅样，咁就就两边对称，咁有个翼，咁大家都大概都会 get 到。呢两个系凤凰嚟嘅， 系啊，个凤凰嚟嘅，咁就即系冇咗之前嗰种俗气，冇咗之前嗰种杀气，就有翻啲，即系我哋讲紧 贵气， 我哋讲紧文化建国系咪？ 系 咁 重视翻个传统嘅文化， 系啊，因为有翻个传承喺度，我哋既有英国留俾我哋嘅元素喺度，亦都会有华夏嘅元素摆翻上边， 系啦，喺嗰度出咗嚟啦。 咁个火一样保留翻咯，火就系浴火重生嘅意思啦。咁同埋佢哋踩住嗰个呢，即係佢哋两个龙同埋狮嘅脚下面搭住嘅呢，就唔係以前龙狮旗嗰个孤岛。 因为以前 龙係呀，嗰个岛嚟，以前龙狮旗嗰个岛嚟㗎。 哦， 即係啦，开返俾大家睇下，以前嗰个係一个岛嚟㗎。 哦， 咁但係岛有 lonely island， 有个孤立嘅意思嘛。喂，我哋如果要建国的话，我哋梗係唔想全世界唔理我哋啦，係咪？我哋梗係想 一定要有粮食。 是啦，咁即係呢度呢我哋就变咗做个墨水。变咗做个墨水。咁就其实呢度就係 墨嗰个墨。 係啦，咁呢度就係、是、代表住即係我哋建咗国之后呢，就唔可以个治国个政策上面唔可以再係倾斜晒，淨係喺嗰啲不时生产嗰啲炒作 啊、 金融啊、地产。 去去荣啊，去玩嘅嘢。 唔係实业啊。 金钱啊。 唔係实业嘅嘢啊。咁同埋呢度有返啲鼓励返本地农业。即係元朗絲苗係好正嘅，就好香嘅。咁種翻菜啊，養翻啲牲畜啊、家禽啊嗰啲。 係啊係啊， 即係有翻。我哋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就因為唔使多嘅。以前陳爺上過嚟做嘉賓嘅時候，我哋傾過噶啦。就係如果我哋有翻四成咁多嘅自己生產嘅糧食啊，係 啊， 揸翻手嘅時候咧，咁已經同人已經有議價能力啦。係 啊。 即系 唔会嘅，乜嘢都靠晒人啊！真系，即系粮食又真系唔可能完全靠入口嘅。 所以如果话你哋要脱脂脱共的话，第一件事就系、是、你要自己有嘢食先，一定要做 自给自足。 所以呢样嘢系个基石，所以点解摆咗喺个地嗰度？ 系 就系、是、咁样，亦都取代咗孤岛嗰个意思啦。咁啊 ，and then 靓好多呢、這个同之前嗰个龙狮旗 OK 啦。咁有啲其他人、其他朋友啲作品，即系啊呢、這个提过啦。咁依家就仲有另外一个啦，就系呢一个啦。 我觉得呢个似咩嘢咯？似梅花咯。 呢个暂时呼声最高噶啦，呢个 系呢个系啊。而家呢个，所以大家俾心机啲投票啊，认真啲投票。 我呢度我就中立，我就唔讲话 要 投边个。 我觉得 你中意投边个就投边个，但系站在design 个角度嚟讲咧，嗱呢度咧佢就用紧木棉花啦。嗱， 我睇唔到佢边一忽似木棉咯。 因为唔系佢喺 top down view 喺上边望，即 系唔系啊？ 你个木棉花喺上边望落去。 木棉花个反系好大嘅，我屋企好多木棉花嘅附近嘅，个反系好大嘅，而且系冇多几个反喺后下边噶嘛。呢个真系睇嚟睇去都唔似木棉花。 即系佢咁讲啦吓， 冇可能嘅，即系唔似。不过 咁同埋 佢个解释又几好啊！ 咁同埋佢讲话十八区啊，咁样十八区啲人话数嚟数去数唔到十八个，我唔系嘅，数到出嚟嘅。其实因为站在设计角度咧，就系嗰十八点。 哦， 呢度咧 冇乜意思嘅， 即系呢度 点啊？张家你都计埋数。 呢啲有啲点啦吓，跟住呢啲锐个顶又有啲点喺度啦。 都唔系有十个反嘅，有阵时脱离现实得滞。 同真真嘅花， 但系花一样嘢作为， 似唔似梅花？梅花又唔系梅花喎，嗬？ 因为花一样嘢唔系太适宜代表一个国家嘅原因，就因为花本身系短寿。 系啊，花开花落， 花开花落系无常嘅嘢嚟嘅，即系 花开唔系好靓嘅，靓嘅时间好短， 系一刹那嘅时间。 系啊， 咁所以有少少大吉利嘅事，其实即系呢样嘢，我。 啊、 直接讲翻俾大家听啦，就亦都唔系净系我自己一个意见啦，亦都系好多人都知道嘅嘢啦。 花开嗰阵时就系一个好靓，但系谢得太快啦。 咁同埋佢话呼应英治，咁点解要呼应英治咧？即系英国喺中英联合声明嘅时候，已经将几百万香港人已经掉咗俾共产党啦。咁你做咩仲要呼应英治咧？我会感谢佢哋为香港做过好多嘢。但是你話係咪要再撈翻佢哋翻嚟，要佢哋做翻我哋事頭咧？ 我哋獨立就唔可以再孭住呢啲包袱。 要建國嘅時候就唔可以。 係啊，呢啲全部都係舊以前嘅包袱，唔應該再留依戀啦，係嘛？ 係啊，咁去到最後尾咁，我都賣下廣告啦。 係啊，大家快啲去投票！ 大家快啲去投票！呢度有 website 喺度啦，即係你自己嚇你自己。 其實大家心裏有數噶啦，我覺得咧，其實裏邊好多設計咧都好有意思。係啦。翻翻嚟啦，吓好有意思，冇乜所谓嘅呢个我投票嘅意义啊，在于大家参与，吓、大家好积极咁参与，因为你嘅参与过程咧，你会思考啦，啊，我哋要嘅国旗想点点点咁，系嘛，咁呢啲嘢全部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凝聚力量啊，吓，对我哋咧见过， 因为大家真系有一个 commitment 喺度， 系啦， 真系会去做一啲嘢啊， 系啦，所以其实呢一个比赛系好有意思嘅，吓、咁当然啦，将来真真正正。能够成为国旗的话，可能又不是说你我决定的啦，吓、但是呢个过程，我哋譬如从设计啊，大家等落去个心思啊，同埋嗰个谂法啦、思考背后的意念啊，咁其实是很重要。我哋系建国个过程里面的一个心理准备。 同埋阿朋友讲过俾我听，就系、作为、革命旗，即系你起事嘅时候举出嚟个旗帜的话咧。咁呢个 OK 嘅，即系我哋。 革命会唔会美靓得滞啊？革命应该火红啲，呢个锄头啊 ！AK47 啊 ！AK47 啊！ 我哋就要成为第二个全球第二个个国家，唔知佢摆支枪喺个旗嗰度。 好似共产党咁啊，攞个镰刀啊、锄头啊、AK47 啦，咁嗰革命之后唔系用翻个革命旗嚟做国旗噶嘛？ 系有文有武嘅。 你嗰个设计咧系好适合做国旗，但系唔系爱嚟去革旗革命啊，或者点样？不过我真系觉得国旗嘅设计系好重要。而家我哋已经经过呢个过程啦，七一就会升旗噶咯，系嘛？ 系七一会扯旗嘅， 大家一定记得咧积极参与吓。今次咧讲国旗咧，大家都意犹未尽啦，因为咧有一样嘢我哋真系仲未认真去讲嘅，就系大鹏今次了。我觉得好多人咧就系对大鹏今次了咧有嗰种 仲未认识啦，或者误解啦。 唔系啊，好神秘啊，或者系对佢有好多幻想啊，或者好疑惑咩嚟噶？又惊又中意啦吓咁所以咧，我哋下一集咧，我哋要话早嚟讲，嗱又要你做功课啦。我知道你咧，佢系好嘅认真嘅，我唔知佢又要搞几多日，你准备功夫。我叫佢同我哋讲大鹏今次了。Okay.嘅源起发展历史各样有排你讲啊！你话一集唔讲唔讲晒，我惊你唔够时间讲。 应该有啲空档时间添 啊！唔会，你一定唔够时间讲嘅。你准备多啲图俾我哋睇，一定要， okay、 因为好多大鹏今次料，其实我知道好背后好多意义嘅吓。咁、我留翻下一集吓、大家留意啦，下一集更加精彩。OK， 拜拜。